新风公益广告。 昆明湖好美啊！ 北京市民家庭用水两天喝掉一个昆明湖。 北京每年洗车耗水相当于12个昆明湖。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评剧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一本的实况录音。在剧中，宋丽扮演寇珠，张超群扮演陈琳，赵丹红扮演刘飞，周连生扮演郭槐，于海泉扮演八贤王，郑兰扮演李后。 北宋景德年间，真宗皇帝伐嗣无后，叛子心切，得知东宫李妃、西宫刘妃俱怀身孕，便传下一道荒唐的圣旨，立即牵动两宫，引发了一桩旷世奇闻。 且喜东宫李妃、西宫刘妃居怀鹿甲，今赐诏尔等，哪宫先生龙儿，即立为皇后，只以独霸，望诏谢恩， 万万岁！ 二位娘娘。 为此事龙体欠安，欢愉门，终日里事不敢问。 先生难，立为皇后。谁先生难，立为皇后。行，娘娘，这剥去皮尾的狸猫跟刚生的孩子一样啊。 我怕，我还是怕呀。 哎呦，这会儿您又怕了，要是人家做了正宫，您可就骗了。赶明儿早晨起来，连杯水都顾不得喝，您就得到人家床前请安问好，万岁爷赐宴，人家并排坐着，您跟那儿戳着伺候着，那个味儿可不好受啊。 别说了，咱们照计而行。 把狸猫给我。 别忙，我派寇柱前去东宫，明送吃食，暗地打听太医的脉案。李妃怀的要是女胎呀，那也就罢了。 要是男胎呢？ 要是男胎呀，再处置这只狸猫也不迟啊。 就怕到时候来不及呀。 进来。快传寇州进宫。 是，寇州进宫了， 领旨。 Thank you. 吃食，十分感激。他命我带来核桃酥、千层糕，说这些都是娘娘爱吃的小点心，望您收下。 谢谢他了。太医的脉案也问过了， 奴婢问过了，他说李娘娘怀的是南太龙种。 南太龙种？ 是啊，还说呢，就在这一两天就要临盆大喜了。 哎呀，这可是好事儿啊！寇珠，你下去歇着去吧。 奴婢告退。 这礼貌是时候了， 娘娘，咱们可是义无反顾啊！小五子，哎， 梦恩仇，正了皇后之位，亦要与 产生妖孽。 是。 口主快来。 娘娘， 口主啊，方才丽妃在后宫产生妖孽，这后宫定是妖气弥漫，想我也身怀有孕，恐遭不祥。这庄河之内装有污秽之物，你把它丢进御河之中，为后宫驱邪除秽。 遵命。 万岁有旨，将李妃打入冷宫。百年！ 天哪！哦哦、这庄河之物，一里三方丈，二季有人瞧。一路之上不得开启，不得停留，如若不然，就要殃及后宫，大祸临头。事不宜迟，你快去 吧。遵命。 事关重大，他是主，我是奴，他对我有恩，我理当以诚相报。到此时绝不能犹豫徘徊，奉言命定庄河责无旁贷。 旨意到南清宫给八仙爷上寿。哎，寇主，刚才你可曾听到什么？ 没有啊。 没有。 陈公公，您忙您的去吧。 他没听到什么。哪里来的婴儿哭声？ 没有。 没有。给我躲开！ 没有，陈公公， 你 没有。 躲 两宫有关。寇珠，想着宫中明争暗斗，历来有之，风风雨雨，险恶异常。你我为奴婢者，忠心奉主，理所应当。可是也要分清善恶，明辨是非，千万不可泯灭女儿天性，诸恶凄凉。寇珠，是我把你领进宫来，知你素来诚实，从不说谎。可今日你言语之物，神色慌张，定有隐情，难以言讲。可事到如今，再不迷途知返，定然一错再错，闯下大祸一场。只要你说出实情，纵然是天塌地陷，千难万险，由我陈琳替你承担。 陈登公，此庄河乃是刘娘娘亲自交付于我，她命我丢入御河之中。 寇主，刘娘娘何时将庄河交付于你？ 李娘娘产生妖魔之后， 她说河中装有何物， 乃污秽之物， 在何处将庄河交付你手？ 东宫产房之外。 婴儿从何而来？ 奴婢不知究竟。 除了东宫临产分娩，并无哪院降生婴孩。 是啊， 这件事已然一清二楚。这就是李娘娘降生的婴孩，她就是当今的。磨难，险些命丧御河之中。 西宫不通，失尽粮，再苦东宫与娘娘。这出生的婴儿有身不遂，他竟然被赤身露体装河旁，险些命丧。 你也是十月怀胎，天生父母养，怎能够为虎作伥，丧了天伦 奉旨把三三天子之来婴儿堂，南京宫被狗啃灭了，这太子全靠那八戒。 是 啊，没有公事我也不敢出来瞎溜达呀。 您不是瞎溜达，我也不是出来练气功的。 真会说笑话， 不说不笑不热闹整个的。陈公公有什么公干呢？ 奉了万岁旨意到南清宫给八仙爷上寿，不敢怠慢呐、 啊。对，八仙爷的四十整寿，大喜的日子， 亡命在身，告辞了， 请问您呐，陈公公。 郭公公您还有事吗？ 陈公公，您那庄盒里装的一定是寿礼吧？ 正是寿礼呀、啊。 什么寿礼呀、啊？ 玉元彩鞋的仙桃。 玉元， 您没事儿，我得走了。 陈公公，娘娘对给八仙爷上寿的事儿十分的关怀，刚才还说来着，她要亲自过问。陈公公，娘娘在宫中等候，您请吧。 好，请。桃、水蜜桃还有猕猴、蟠桃、 都放在哪儿了？ 庄盒之内。 怎么都放在这庄盒之内吗？陈公公，这可是皇上的寿礼，你都仔细挑选过了？ 回禀娘娘，奴婢给皇上当差别无所长，只会细心承旨。娘娘，您还信不过奴婢我吗？ 嗨，你办事儿我是再放心也没有了。不过今天是给八仙 贤王上寿，稍有疏失，让人家挑眼是小，丢了皇上的体面可是大呀。所以这庄河里的桃子，我要一一的验看。 陈公公，娘娘要验看寿礼，您就把庄河给打开吧。 哦，娘娘要开河验桃，奴婢理当谨遵懿旨。不过可有一节，这庄河之上贴有万岁爷的御封，奴婢可不敢随便开启呀。 哟，这是拿皇上说事儿啊。是啊，万岁的御封谁敢接呀。不过你忘了我是什么人，我要是愣把他给戒了，谁还敢拦着？ 奴婢不敢。 陈公公，有娘娘做主，您就把庄河打开吧。 哦，有娘娘做主。 嗯， 啊，好吧。请娘娘起封。 你把庄河打开。 遵旨。我当是娘娘问都有些什么桃。 娘娘问你这一层装的是什么桃。 这一层是雨江桃。 那么水蜜桃一定装在第二层了。 那么好，我就再看着第二层。 这才是水蜜桃，相亲时呀 桃子让人一看就嘴馋，娘娘您尝两个。 哎，这是给八贤王的，咱们能尝吗？ 哦，娘娘要吃水蜜桃，这好办呢。今年的桃园托皇上的隆恩，娘娘的鸿福，是风调雨顺，硕果累累呀。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肥育饱满的仙桃。当奴婢拜寿回来，到御花园给娘娘采上几大庄河，娘娘吃了口中甜蜜，心里高兴，过几天养下太子也是活泼泼水灵灵，皇上看了不定怎么欢喜高兴啊。 陈离，你可真会说话。好了好了，天不早了，你快去南行宫给八贤王上寿去吧。 奴婢遵旨。 这第三层咱们还没看呢。 怎么还有第三层？ 这种庄河都有第三层。 这还用看吗？ 一定要看。 那么好，陈公公，我就再看着第三层。 中国海峡 陈公公，您能不能快点啊？陈公公，您能不能快点儿？ 有。 在此进新手后，万岁受礼一道，必须打开一门，鼓乐齐鸣，向俺接旨。 是。这万岁差人送寿礼，怎么不见八抬大轿护从人等啊？哦，兴许啊，他们还没出宫门呢。哎呦，这大早起的，连口水我都没工夫喝。得了，我先进屋歇会子。 进王府大门不走，我把偏门进，有红镜东主公亲， 请 这位大人请。 里面正在饮宴，得把贤爷请出来才好禀告。 嗨，那是谁呀？也不通报一声就这么闯进来了。哟，这不是陈公公吗？陈公公，我这是给您请安了。 罢了罢了， 陈公公，万岁差您上寿来了。 可不是吗？ 哎呦，您辛苦，您这儿歇会儿，您这儿歇会儿。陈公公，真格的，您是从哪儿进来的？ 偏门而进。 哟，这是怎么话说的？您捧的是万岁爷的寿礼，怎么能走偏门呢？这都是我的差事没当好，奴才有罪呀。 这不是你的过错，我要面见贤爷，有要事禀告。 陈公公，贤爷可是再三吩咐，万岁差人前来送寿礼呀，必须是打开一门，鼓乐齐鸣，向俺接旨。 慢着慢着，这些个礼仪呀、一概免去。 呵，您说的可倒轻巧，这可是八贤爷的吩咐，我要是给免了，贤爷饶得了我？ 有我替你担待。 有您担待。好，陈公公，您这儿稍后，我呀，我去禀报贤爷说您来了。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千万别说我来 啊， 不然的话贤爷又要相案接旨，众大臣蜂拥而至，我就不好讲话。 哦，那您说该怎么个请法啊？ 得把贤爷悄悄的请到这儿。 哎呀，这可不好办了，没个阴头，您说我请他痛啊。 宁总管足智多谋，摸透了贤爷的心思，你呀准有办法。 陈公公您过来，跟您说句大不敬的话，我们贤爷呀有点局内。我只要一说狄娘娘有请，她准来。 哦， 再说狄娘娘身怀有孕就要临盆，我这么一请啊，天大的事儿她也得放下。 好，就这么办。 陈公公您这儿稍后。 快着点，快点。太子太子，不要哭不要哭，等待会儿见了贤爷再哭不迟啊。 贤爷请。陈公公道， 臣临奉旨前来拜寿。 啊，陈林，这庄河之内因何有婴儿啼哭？ 这不是寻常的婴儿， 他是何人？ 当今太子。 哦，先将太子送入后宫。 这 陈林，此事关系江山社稷，太子登基，你要与我快一快将来。 贤爷容禀。 好，贤妃。 暗息雷霆之怒，听我一一告禀。 讲。 听众朋友，评剧《莲台本戏》《狸猫换太子》一本的实况录音，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 长安大戏院。 长安大戏院。 大家好，我是高燕。由白玉霜创立的评剧白派艺术是评剧界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自上世纪30年代创立到现在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已故的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小白玉霜是评剧白派艺术的第二代传人，他师承白玉霜的演唱风格，推出了秦香莲、小女婿、朱痕迹、金沙江畔、李双双等非常多的脍炙人口的剧目，将白派的艺术推向了评剧艺术的巅峰。目前在中国评剧大剧院二层小剧场正式成立了北京评剧白派艺术研究会，现场呢是由研究会秘书长孙敏主持。 下边呢简单的介绍与筹备过程，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弘扬评剧白派艺术，继承这一宝贵的艺术财富，发展它，弘扬它，让我们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为我们和谐的社会做出我们的贡献。下边呢由我介绍一下组织机构，北京评剧白派艺术研究会主要成员和理事名单。名誉会长刘平，评剧表演艺术家，白派第三代传人。会长黄冠立，白派第四代传人，国家一级演员。顾问何小冲，原中国剧协副主席，现中国剧协顾问，原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会长，现名誉会长。姚新，原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巡视员，现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会长。王玉明，原中国剧协党组副书记、秘书长，现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张伟，原中国评剧院副院长、总导演，现戏剧梅花奖专家评委。龚占海，原中国评剧院副院长。马少坡，原中国京剧院党委书记。王亚勋，中国评剧院院长。张厚奇，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下边介绍副会长。副会长白衍生，中央电视台戏剧频道戏园百家制片人。郭德纲，北京德云社领衔。薛小金，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副院长。副会长兼秘书长孙民。副秘书长玉庆文，张艺元天桥茶馆经理。副秘书长孟岩，现中国评剧院艺术处副处长。副秘书长袁晓东，天津一方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魏群英，中国评剧院演员。丁培，中国评剧院演奏员。常务理事张慧、曹启敏、刘彤、黎继德、杨贤武、王瑞普、孙玉敏、陶子。下面我念一念理事的名单：李福安、郭艳芳、张其祥、孙松林、赵景博、张观正、郭晓楠、郭启宏、齐志祥、龚鹤德、李佩伦、陈慧敏、刘连群、张永和、赵大民、古文月、花艳茹、冯霞、刘淑平、杨宗祥、戴月琴、黄景明、黄兆龙、张德福、花月仙、小玉霜、刘文田、杨宗祥、李子厚、小花玉兰、周丽娟、江芳、西国玲、张浩、樊继东、董生、黄志忠、孙伟、严军、严飞星。以上是北京评剧白派艺术研究会主要成员和理事名单。监事长，我们聘请了中国评剧院党委书记吴伟哲同志担任。下边我们请评剧白派艺术研究会的会长王冠立讲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理事、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在北京市文化局、中国评剧院的关心下，在社会各界朋友的参与支持下，经过充分的酝酿筹备，评剧白派艺术研究会今天正式成立了。在此呢，我代表研究会向关心支持此 慈善事业的各位领导、各位理事和各界朋友们表示最真心的感谢，谢谢大家。由白玉霜创立、小白玉霜发扬光大的评剧白派，是在全国有影响的大流派，是足以代表评剧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平。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中国评剧院以小白玉霜为代表的白派，以新凤霞为代表的新派，成为极具号召力的品牌。剧院围绕着两大主演成立了两个团，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创造了中国评剧院辉煌的过去。继承发扬白派艺术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事业。各位理事推举我为白派艺术研究会的会长，这是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非常乐意与大家一道携手评剧白派事业，共创白派艺术的繁荣。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评剧院白派团为继承弘扬白派艺术做了很多的工作。2002年，经过局党组、院党委两级领导讨论研究，成立以我为主演的白团，时由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和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同志亲自为白派团成立接盘，做了重要的讲话。由于管理上、人员等种种的困难，成立后呢，两年只是挂了一个空牌子。在我的积极争取下，冲破了很多的阻力，终于使白派团得以正常运行。建团初期，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给白派团拨款了50万资金，我们就利用这50万呢，就开始启动起来了。2004年至2006年这三年中，排了6部大戏，4个小戏，有《秦香莲》《朱痕迹》《闹阎府》《鞠尔丁》《打狗劝夫》《闹阎府》，还有《刘云达母》《班瑶》《小贱娘》《劝爱宝》。仅在2006年，我们团就演了139场，超额的完成了院里下达的演出指标和经济指标，为发展白派、推广评剧做了我们的贡献。今天在这里宣布成立的白派艺术研究会，将进一步促进白派艺术的继承发扬。研究会将团结关注评剧白派艺术发展的社会贤达人士，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通过对评剧白派艺术的探讨、研究、学术交流、艺术辅导等活动，继承发扬白派艺术，弘扬我国民族文化。研究会成立后，各位理事是研究会的支柱，研究会的理事中有我们剧院的领导，有戏剧专家和学者，表演艺术家和我们的企业家。希望各位理事能尽职尽责，让我们共同担负起发展白派艺术的重任。在今后的两年中，研究会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办成几件实事，扩大研究会在社会上的影响，提高研究会的声誉。我们计划重点地抓好几项工作。第一呢，恢复2出白派经典的大戏和3、4出小戏，创作出一部白派的现代戏。第二是每年举办一次白派表演艺术研讨会。第三呢，是推动评剧白派艺术走向更广阔的演出市场。第四，组织与戏迷的辅导培训活动，培养白派艺术的观众和接班人。五，努力抓好社会宣传工作，要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新媒体，利用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采取各种有效的形式广泛宣传研究会的各项活动，宣传评剧白派艺术。戏曲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评剧虽然历史不长，但是在它的繁荣时期创造了一批能够代表民族文化的经典作品。我们有强烈的使命感，打造白派精品剧目，传播评剧艺术，为增强民族内聚力、发展民族文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下面啊，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白派的第三代传人、研究会会长王冠丽演唱的《秦香莲》。 下边请那个副会长郭德纲发言。 很多领导没说呢，老先生没说呢，都很高兴能坐在这个位置上，挺亏心的。人都是艺术家，我是一个外行。虽说90年代初吧，跟着小班唱过几年，但是跟专家们坐在一块儿，老觉得对不起大伙儿。春节前后呢，跟冠丽合作唱了这么两出戏啊，花老陪着我们一块儿啊，一个劝爱宝，一个大狗劝夫啊。剧场演出效果还是不错的，包括这两场之后，包括天津呐，好多地方还都来约我们演出，所以我挺高兴，觉着评剧是有市场的，应该是没问题的。今天正好咱们这个白派的研究会算是正式成立了，打这儿起呢，我很希望吧，就能像我们当初弄相声似的，按部就班的，给我们的评剧也能够添砖加瓦，尽我们的力量吧。啊，另外也求咱们老艺术家们、各界朋友们、各位领导们多支持我们啊！我也少说，谢谢各位啊，谢谢。 下面请中国评院院长王爱勋同志发言。 这个首先啊，对这个白派研究会的成立，我代表中国评剧院啊，表示衷心的祝贺，也对今天前来的各位理事，有我们行里的专家啊、先生们，对这个百忙之中的到来，表示那个诚挚的一个问候嘛。 天津评剧院也来电向我们的成立大会呢表示祝贺。天津评剧院的黄志忠老师还特意写了弘扬白派艺术这样一个条幅。天津中国大戏院也写来了金玉沁芳表示祝贺。我们的老院长中国剧协的原来党组书记那个何小成老师呢，因为是身体的原因呢，他不来了。他呢给我们写来了三首小诗以示祝贺，我给大家念一下。流派延续重在传承，草成小诗三首，怀念小白一双，白派艺术第一代传人，并至刘平第二代传人，王冠丽第三代传人，以贺白派艺术研究会成立。一，小白一双，小舞台上是大家，白派艺术占新趴，玉美万间香莲女，霜寒雪冷见梅花。第二首，刘平，得天独厚生荣间，白派艺术一脉传，寒来暑往20载，撑持剧院半边天。第三是王冠丽，白派艺术70年，历经坎坷传承难，天时地利随人愿，喜得冠丽续新篇。何小冲。 接着请大家欣赏小白与霜演唱的评剧现代戏《金沙江畔》。 什么地方， 大清啊，别着急啊，咱们想办法。小苗 哎， 别着急啊，别着急啊。 我怎么能想个办法给他们解头发？ 同志们，总支书给咱们讲故事 了。对了，来听故事吧。 听点 什么故事？ 听 点什么故事？ 快点， 快点。听我把唐僧取经啊，路过火焰山。火焰山高有万丈，山周围800里，烟火冲天。在天上找不到云 清泉，只可得他们师徒汗流满面，可得那沙僧八戒白龙马围着唐僧打转转。 怎么说 不想喝猴的 是啊，你不 着想喝猴，张开金睛火眼往山上看，突然间乐得他把灯泡翻。 哎，说不会说话的吧， 听得我 你们可知道小孙猴他把什么发现？ 看见什么了？ 看见什么了？看见什么了？ 我告诉你们，有几棵酸枣树长在山岩，红溜溜的酸枣四宝珠，酸溜溜的律师口中就不觉得可那个小酸枣，半青半红又脆又甜又有点酸。哎，同志们，你们谁吃过小酸枣啊？ 谁吃过呀？ 我说我小的时候吃过。我 小的时候 小酸枣滴溜的圆， 滴溜的圆， 风筝的挂满悬崖边， 风筝的挂满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就到这儿了。 Thank you.